唱出天下一大笑，只望大家乐一乐，哎呀，乐欢笑是千呼万笑意。西方人儿都会变，个人各有各巧妙，哎呀各巧妙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了，天下怪事都做尽，哎呀，天下女人她去问了一呀嘿，唱戏牛儿真够巧。小鬼占尽城隍庙，大队不是七八个，可是大爷有钞票，哎呀有钞票，小辣椒有钱不起办不到，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哎呀得不到的一定好意呀嘿，风起楼空人跑了，哎呀人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出马 笑意呀嘿，一场空鞭子敲，卖命不发用钞票，荣华富贵像云缘绕，两脚一伸都完了，哎呀都完了。天下笑。